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-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我是大肥，都啱嘅，冇高低音。有个网友咧留咗言俾我啦，佢话个节目唔好 cut 啦，啊，节目情节内容都丰富嘅，啊，只要换咗个主持，咁啊应该乜都唔使 cut 嘅，因为咧讲嘢又冇高低音，啊，平铺直叙，系啊，即系先天性系咁。除咗闹人啦，闹人比较激昂啲啦，明我平时讲嘢系真系冇乜高低音。咁但系咧都希望坚持做埋今个月啦，黄昏流星群，因为系咯，即系花好多资源啦。其实而家录音嘅时候咧，系朝头早一天光，我就喺度录音，因为日头太多事，咁一阵间可能会做一节交代一啲事啦。咁黄昏流星群，我系首歌，我一个拍档，佢叫小贤嘅，咁我哋两个做一啲小品节目啦，即系又叫上升啦，咁唔受欢迎，系因为我讲嘢平铺直叙，有阵时停顿位太多，或者感情唔得丰富，冇高低音。呢个我知嘅。今日经理人通知我哋，我同阿小贤正式拆档啦。小贤好靓仔，唔似我，我系做下巴嗰、那个，永远做上升都有上把下把嘅，咁我永远都系下巴。可能我嘅唔出众啦，令到好差。我哋有个保姆嘅跟出跟入，嗰、那个系静子。今日拆档啦，我同阿静子拍咗拖已经有一段时间噶啦。咁当然啦，小贤系唔知道嘅。今日拆档食完饭，即系散水饭啦。我谂住我人生又要再重新开始啦。咁去洗手间嘅时候，我听到小贤同阿静子讲，话佢两个阿小贤想同阿静子一齐。佢话佢好鍾意静子，静子好婉转咁拒绝咗佢。我听到小贤问佢咁普通，其实由头到尾都系佢拉我后脚嘅啫。如果唔系，我哋有更好嘅发展，点解你会鍾意呢啲咁嘅人？静子冇答到。卒之我同阿静子同居咗20年，冇结婚。佢今年45岁咯，我都50。就咁默默无闻，我喺一啲工厂啊做啲零散工，做咗20年，人生冇咩目标啊，总唔知就係返工放工啊，有阵时放咗工之后去赌下马，打下麻雀啊，咁样啦。咁佢就喺一间牙科医院啊度做护士，我冇乜钱俾佢啊，基本上家庭嘅日常开支都係佢出嘅，佢要打扮得，因为始终做护士啦，喺一啲高级牙科，即系牙医度做，喺中环翻工，佢平时都会着得比较靓啲，咁冇办法，真系陪咗我嗰个人生嘅低谷。近期咧睇电视，睇到 我前个拍档小贤好火好红啊，即系咧做栋笃笑非常之非常之厉害，唔知点解我一啲都唔会妒忌佢。我觉得人生啊有自己应该做嘅嘢啦。三个礼拜前，我静子同我讲，佢话佢今日约咗个朋友食饭。我从来都唔会起疑心嘅，因为静子好好，对我好好。咁但系我始终都有啲好奇，因为佢好少话约朋友食饭嘅。咁通常嚟讲，落班收工就翻屋企。佢嘅朋友我全部都识嘅。如果佢正常嚟讲话俾我听咧，我去食饭，咁佢就同我讲啊，我同边个边个。今次冇，我觉得好奇怪。咁好奇心，咁睇住佢。佢嘅医务所嗰度望一望，我见到有一部好靓嘅 Benz 接佢，我一望小贤贤仔，冇办法翻屋企啦，继续啦吓，最旧都应该嘅啊，亦都知道佢哋咧系冇联络一段好长嘅时间，咁自己翻屋企暖饭食完，咁冇几耐九点零钟，咁静止翻嚟，见到佢个样好雀跃，我不方便问啦，系咪啊？因为咧，如果佢真系同阿贤仔啊小贤一齐嘅话，重新开始，我都唔会怨恨佢，因为我基本上做个男人咩都俾唔到咩佢，安全感乜都冇。过咗几个礼拜，今日我见到一张丑闻嘅报纸杂志大肆报道啊，咁见到贤仔咧喺间酒店咧就偷回一个28岁嘅女明星，俾人影到相，而影到相之前仲有一个报道话一位女士咧就跟佢入咗酒店，入咗一个钟，跟住出翻嚟。相信呢位女士呢就冇同佢有咩发生关系。我唔知呀，我估嗰个系阿静子。阿静我唔敢諗。之后就到嗰个28岁嘅女明星啊，咁就缩一宵。今日我摆低咗本杂志屋企，咁等等等等静子返嚟，咁点知静子一返嚟，一入门口佢见到本杂志，嗰、那个系我嚟嘅。我望住静子，我话我知，我想我话其实你讲唔讲俾我听冇所谓嘅，你喺我身边就得㗎啦，系咪呀？何况见个老朋友冇乜必要咩同我交代嘅。跟住静子喺度喊，佢话佢嚟睇牙，咁巧撞返，跟住呢佢搵车接我，食咗个晚餐。佢事业有成，佢问我你同阿修哥究竟係咩回事呀、啊、咁佢话冇呀，20年都冇结婚，45岁亦都未必有仔生喇。我讲咗俾你听我同你嘅实况，你成日去赌马打麻雀呀、啊，咁冇咩钱俾我，所以要做嘢啦。咁佢话佢一世人最鍾意嘅都係我。我听到之后我好开心，好喜出望外。再过咗3个礼拜，即係喺前日，我话约咗朋友食饭嗰晚，佢叫我去酒店，去到酒店嘅时候佢话同我再开始，佢揽住我锡我，我唔知点解我脑里边就系见到你，所以嗰晚我9点零钟我又翻嚟啦。一翻到嚟，我见到你同我喺度抹紧只鞋擦鞋，因为你都知道我冇咩好多对鞋，就系呢啲咁嘅小动作，你唔会话俾我听。逢系我有啲生活上有啲咩小节啦，出咗问题，你都会照顾我，可能。 就是我跟了你20年的原因。我听到很感动，跟住我说其实有一个问题我想解答给你的。早轮呢，你找到一张卡片，你问我那张卡片是谁，那个是保险经纪，是一个女仔，那你问我做什么，你都不相信我有钱去买保险。其实呢，是我买了一份保险给你，将我一半的收入买了给你，剩下的就是我来打麻雀啊，跑马咁咯，系啊，我想咧，我唔喺度嘅时候咧，你有能力照顾到我自己，或者到我咧够六十岁嘅时候攞到笔钱，咁我同你咧就逍遥一啲，唔使再咁辛苦，你都知道我啦，冇乜上进心，跟住静止扑埋嚟，揽住我，我拗下个头，不如听日我哋注册啦。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